我们的嘉宾。 嘉宾，对，今天呢，我们有请到了这个湖友国民校花大赛的优质选手李丽飞来到了我们节目。李飞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湖友校花大赛的选手李玉飞，我来自河南南阳，然后目前就读于北京培理职业学院。非常高兴能通过这个平台认识大家。我是99年大一新生，来到这个平台我感到很荣幸，因为在湖友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我们一起通过这些岁月可以结交出来一些温暖的友情。 OK 哇、 大家可以听到啊，这个校花就是不一样，说话都这么 文绉绉， 对，而且非常的典雅，有没有发现？ 哎，真的是，而且他的自我介绍很全面，就不需要我们再去就是挖或者。 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怎么可能？开什么玩笑？其实啊，这个大家对于这个国民校花大赛应该都不陌生，因为他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在现场派去了我们的特派员，也在现场跟我们节目做了一次连线啊。而且呢，我们这个频道总监武周彤老师也作为评委被这个邀请到了。这个国民校花大赛当中去来帮助各位来决选这个校花。其实呢这个比赛说实话真的挺不错的，因为 哎， 对吧， 这个是吧，露出了大家可以看得到哈，这大佐老师露出了神秘的微笑。对，确实，而且呢每一个个选精选出来都是精挑细选的， 没错， 非常优质。 对，今天呢来到节目的是我们的李玉飞。这个其实呢刚刚大家也可以通过他的自己的那一段自我介绍去笼统的了解一下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俩怎么能放过国民校花呢，是不是？ 对啊对啊，我们不会轻易放过的。所以说就交由我跟大佐哈，我们共同来深挖一下这位美女以及她背后的故事。 没错啊，如果大家这个现在方便的话，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这个啊，这个二维码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的这个98.25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到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位非常漂亮的国民校花。那么其实玉飞啊，我特别想让你用三个字来，不是，别三个字， 三个字有点难， 美美美吗？ 啊，哦，对哦， 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 三个词，第一个词我觉得很呆，很呆，因为 很呆。 第一个词不应该是美吗？ 因为你湖友的 ID 就是一直呆，因为平常在家的时候，妈妈总会对我说：“哎呀，呆呆你在干什么呢？”然后就是觉得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吧，就时不时的也会发呆，觉得把自己放空是一种很舒服的状态。 所以说你是很爱发呆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变成一种爱发呆的这种习惯。 对， 所以呆呆是你的小名吗？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呆呆也可以这么叫我。 就是大家或者是朋友家人都叫你呆呆比较多一点，是不是？ 对， 特别可爱的名字。 真的是，而且现在喜欢发呆的人确实不少，但是刚刚玉飞说了他喜欢放空自己，这样的说法真的是挺少见的。 对啊，可能我们发呆只是单纯的发呆了， 对，不是把自己沉淀下来。 对啊对啊，那你刚刚说完第一个词哈，是呆呆，那剩下的两个词呢？ 第二个字应该是笑吧。 笑，喜欢笑， 就是很多女生应该都很喜欢笑，都会说哎，我是一个爱笑的女生，或者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但是我这个笑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的反射弧比别人要长。别人讲完一个笑话立马就笑了，我就反应了好长时间才笑，然后笑得比他们要久一点。 这是第二个词，笑。那第三个词呢？ 第三个字应该是高冷。 高冷， 对， 高冷。 那这个跟前两个有点不符合呀。 我觉得跟第一个还有点符合，因为在发呆的时候， 在发呆的时候是不会理喻其他人的，对吧？ 对对对，但是跟第二个这种笑是不是稍微有点？为什么会有高冷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呢？ 就是很多人在刚认识我的时候都会说：“哎呀，这个女孩看起来好高冷。”到后来慢慢熟了之后，都会说：“这女孩其实很高，但她不冷。” 所以说你是慢热型的， 对，慢热。 哦，明白了啊， 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了哈。 这个、嗯，对，哎，方便跟我们透露一下自己的身高吗？因为刚刚不是说又高又冷吗？ 很高， 身高169， 哇，很高啊，女生 在女生当中不错了。 对对对，在女生里面算高的了。 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啊，这个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有请到了我们的这个搜狐狐友国民校花大赛的优质选手李玉飞来到了节目。如果大家有什么想问的问题，或者说想说的话呢，也可以这个发发弹幕跟我们进行互动啊。这个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平台。 哎，没错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呢不仅可以用声音的方式来收听，我们更期待大家用声用这个图画的方式哈，然后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们的互动方式有以下的几种，第一种呢就是我们深度合作的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进行互动了。 没错。 与此同时呢，在微信当中也可以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一起互动起来。 对。大家可以通过以上的这个视频直播的形式啊，来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狐友国民校花大赛的优质选手到底长成什么样子。 对呀。 那其实刚刚通过这个自我介绍啊，我们也是能了解到今天这个嘉宾玉飞确实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小姑娘。而且在之前我跟她聊天的时候，我也知道她会跳舞。 哇哇哇！ 打住你啊！ 超级赞，我觉得这个女孩子会跳舞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对，而且她跳的还是古典舞。 古典舞吗？哇，你看这个身段，确实能想象到啊，能看出来。 那玉飞也跟我们稍稍分享一下，就是你古典舞的这段经历，或者是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古典舞的？ 好的，就是小的时候吧，小时候因为体力比较差，然后又比较胆小，就是妈妈就说你去学学舞蹈，然后上一上舞台锻炼锻炼，然后就当时没有想太多，就想着能把自己的免疫力提上来，然后不再胆小，就是在人群中敢来展现自己，就觉得这样就挺好的。后来这舞蹈一直坚持，就学了10年多，一直到高中。到高中之后就是越来越喜欢古典舞，觉得古典舞跳出来是一种是一种可以展现中国范儿的舞蹈。 所以说学了10几年的舞蹈。这个童子功也是非常厉害了。那你是不是就是自己最喜欢的是哪段呢？ 古典舞其实特别喜欢那种比如说像红高粱的九儿，或者是玉生烟这样的现代舞，现代古典舞 啊， 偏现代古典舞结合的这种。 对 哇，你看这个会跳舞的妹子啊，这气质就是不一样。 对，你看人家一说这红高粱的九儿真的特别好。你能发现我也练过古典舞吗？ 是吗？ 我真的练过古典舞。 要不大嘴给我们来一段。 当时还练过这叫什么山榜，好像叫男生的古典舞里边有一个最基础的动作叫做山榜类。 山榜。 对，然后当时我们在练舞蹈的时候，应该一共是差不多练了那么2-3个月的时间吧，就是大半个学期。然后每天早上都到那儿去练功，然后我们的舞蹈老师还是个男的。哇，他那身段特别棒，然后因为男生嘛都知道这个身子骨比较硬。然后他就天天拿着自己的身体来压我们，然后往身上一坐，就这样。特别辛苦的一个感觉。 这个小声音。 对，所以我特别能理解练古典舞的这种背后的辛酸，而且还是从童子功练起的。 对。 10多年的这种坚持不懈，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啊。 很辛苦。 对。这个除了练习古典舞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兴趣爱好啊？ 就是从小一直会弹琵琶。 我觉得这个古典真的是除了会跳舞之外，然后像这个琵琶也是蛮富有咱们中国风的这种乐器。所以说这个古典的气质也是从小就开始培养哈。 没错，而且啊，这个我还知道一个小秘密，这是我们编辑今天跟我们说的，说今天的这个嘉宾啊，这个你们俩可要小心了，他可是自己带着才艺来的。我说带着才艺来跟我们俩有什么关系？ 对啊， 我就 你看一般的嘉宾跳舞 是跳舞 对吧，唱歌 带琴来吗， 对，带个琴跟我们弹的吉他对不对，这些我们俩都不会，反正也没什么挑战， 对对对， 也挑战不了我们俩对不对， 我们两个就 都不会， 对 对，但是啊今天我们的嘉宾带的是绕口令 啊，天哪厉害了哈，真的是全才，不仅能唱又能跳，同时还能这个弹琴，这口条也特别好是吗？ 害不害怕问问你。嗯， 稍微有点哆嗦了。 哎，这个那是不得接受个挑战呢， 成，嗯，挑战 咱们仨谁先来， 大佐老师吧， 挑战者先来吧，我就别先来先来了。 好嘞，那我们就挑战者准备好了吗？好的， 一段 PK 大舞台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搜狐的昆明校花要挑战我们俩主持人绕口令的功底。 我突然看到了这三段、真的一个是一个比一个难， 我突然都发现看不清这些字了， 哎， 要不就过了这一阶段吧，开玩笑了啊。玉飞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了。 哎，好的。读之前特别想说一句话。 嗯，说。 挑战不可能， 挑战不可能， 一定行。 好，加油， 挑战不可能，我们一定行。好了，开始。 好的，吕小绿养红鲤鱼，绿鲤鱼与驴。吕小绿养红鲤鱼，绿鲤鱼与鲤鱼。吕小绿说他的绿鲤鱼比吕小绿家绿绿绿。吕小绿说他家的绿驴比吕小绿家的绿鲤鱼绿。也不知吕小绿家的绿鲤鱼比吕小绿家的绿驴绿，还是吕小绿家绿驴比吕小绿家绿鲤鱼绿。 哇哦， 好。今儿节目就到这儿吧，结束了吧？ 好， 做不下去了。 我们宣布挑战成功。 挑战成功，我们俩都不想挑战。 好、 不能这样啊！这个作为主持人，这个绕口令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基本功啊，这怎么能输呢？好，网友来吧。 好，我还以为说你要来呢，这样真的好吗？ 女生对女生嘛，对吧？这样，男生要再该说我欺负他了。 哎，我特别想试试最后一个。 那最后一个 思小四 也可以， 十小事啊、这个我还真的是第一次拿到这个， 今天 真的是 开始啊， 我们的编辑真的是太用心了，我突然觉得以后这个节目还要不要上了。我要开始挑战了。 好，准备好就可以开始。 思小四和十小事，四月十四日十四时四十上集市。思小四买了44斤4两西红柿，十小事买了14斤4两细蚕丝。思小四要拿44斤4两西红柿换十小四14斤4两细蚕丝。十小四四两细蚕丝不换44斤4两西红柿。思小四说，我44斤4两西红柿可以增加营养防近视。思小四说，我14斤4两细蚕丝可以治绸缎。 行了，都已经思小四了。 OK。 谢。啊，这个其实呢，绕口令啊，这个它在播音和正常的绕口令里边它是有讲究的，其实大家伙儿都以为这个绕口令它确实就是读得快然后读得准就 OK、但其实啊在播音里边，因为我的很多老师都告诉我说这个绕口令你要把它说全、说饱满、而且播音主持嘛，他就是把这个字说的这种饱满 字正腔圆、 让他这么说出来、可能啊这个大家听到的感觉会有点类似于朗诵那种感觉、但这是我们专业所要求的这样的、 所以我们就闲话少说，大佐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 好，那我就说一个第二个吧，时间紧迫啊，我就简单跟大家说一说。七像一个七将，西像一个西将，七像七将用了西像西将的西，西像西将拿了七像七将的七，七像七将气，西像西将偷了七，西像西将鸡，七像七将拿了七。 哇哦，赞！ 哎呀，咱们还是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来啊。谢谢，真的，我真的 PK。 PK 成功，PK 成功，对，真的很少会有人来主动挑战主持人的口条。 而且这三条真的是一条比一条难，我发现。 没错，这个我们不仅仅从今天的嘉宾身上看到了他之前10年苦练舞蹈的这种坚持不懈，还看到了他这种满满的自信。 没错哈。那我们继续来发问好了，因为还有很多很多对他的好奇心。 对，那最大的一个好奇就是双十一买什么了。 我这两天一直在问无数人这个问题， 因为自己受了伤吗？ 不，因为我就害怕只有我在双十一那天买了东西，其他人都清空了购物车。 所以说，大家就是你是想找一下安慰是吗？ 对对 对, 对。 那你呢？ 双十一， 嗯， 把购物车买了一半之后，心疼了自己一秒。 哦，心疼了一秒钟。 把购物车买了一半之后， 然后接下来又把剩下一半都付了是吗？ 不是。接下来网络不好 啊， 就是 网络好的话 一直刷新不出来。 嗯，其实有的时候这样想一想，网络也是救了不少人的钱包。 嗯嗯，可能是一种天意吧。 嗯， 你在双十一时候买了什么？ 我吗？嗯，买了大概，反正也是大概也是一半左右， 几百件吧，也就 没还没那么夸张。我记得这两天不是有一个支付宝上面有一个双十一的战绩成绩单吗？ 啊， 就是在天猫就打开淘宝或者是打开支付宝上面都有一个成绩单，然后就在本地区的富豪或者是土豪排行榜里面，对对对，反正我不算在前面的。 这行，大家也可以 差了不少， 大家也可以回去看一看自己为这个双十一狂欢购物节贡献了多少小钞票啊。 嗯， 这个也是在这儿提倡一点啊，要尽量做到理性消费和理智消费，不要盲从的跟风。 嗯，实在不行就把自己家网掐了也挺好。 嗯，没错，要把手机锁柜子里。实在不行，对吧？手机砸了，不行，砸了还得新买，对吧？这就是这样了，还是要 开玩笑了。 对，提醒大家这个一定要理性消费啊！虽然这个双十一已经过去了，但是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需要的东西咱们再买，别这个有没有什么不需要的就看看颜值感觉好看就带回家了。 嗯， 这样是一种不理智的消费行为啊。 哎，没错哈。 嗯， 但其实玉飞，其实我还有很多问题。嗯，比如说你之前也跟我们分享说自己多才多艺，嗯，然后会跳舞啊，然后也学过这个主持是不是？ 嗯，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为什么最终现在没有去学舞蹈专业或者是就是之前的那些兴趣爱好的专业呢？ 就是哎，这个问题问得好机智。 好机智是可能一句两句要酝酿一下是吗？ 嗯，说一句最重点的， 说来话长。 嗯， 说来话长，好，我们下期再见。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会选择没跟这些自己比较喜欢的专业相关的呢？ 嗯，就是当时因为我是一个艺考生。 嗯， 我是一个艺考生，当时一直一心想报提前批，但后来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吧，最多的还是家里边人说觉得可能这方面不是最优秀的。 嗯， 然后可能你跟别人比起来还远远不够，也可能这方面是天生的，需要一定的天分。 嗯， 就是你后天努力可能是也是比不上人家的，然后就是可能当时还是内心不够坚定吧，就放弃了提前批，然后走的普高。 嗯， 普高之后之所以现在能再一次参加这个搜狐校花大赛，就是觉得还是不想放弃，就是对于艺术来说有那么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嗯， 就像是你喜欢了一个人，喜欢了好久好久，眼看就要到了你却放弃了，然后就觉得还是坚持下去，走一走试一试。 一个满怀着爱，满怀着这个梦想的女孩子。 对，其实这也算是挺坎坷一段经历了，因为自己的愿望和想法，但是家里边人却不大同意你去完成自己的这种梦想。 嗯， 其实这种现状啊，在周围还挺常见的， 挺多的。 对对对对。嗯，很少有人像就是比如说啊，就是咱们不都是这个专业嘛，都是提前批艺考进来的。 嗯， 也很少有人就是说呀，啊，行，这个姑娘去吧，儿子去吧，你想干嘛干嘛，这辈子就这样，那个爸爸能支持你的就完全支持你。 对对对。 然后你就靠自己双手去打拼天下吧。 嗯， 这样的父母也有，也占不少。但是呢，很多的父母都是在想，我要怎么样才能给我的子女一个更好的未来。 嗯， 让他们去活得更稳定一点，而不是这样漫无目的的在北京飘着。 还真的是哈。嗯，我相信可能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艺考，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是有过，就是如果要是想做这种比较自己特别想去做的这样的梦想，可能就是暂时达不到的话。 嗯， 父母可能都跟自己有过一次长谈，而且并且跟他们也有过一些相应的这个挣扎，或者是相应的，对对对。 不过还是要点赞。 对，不过啊，这个虽然咱们在当时没有坚持自己的想法跟愿望，但是现在坚持下去也不晚。 对， 不都是一直在说那句话吗？叫做你怎么说的？这不忘初心，啊，对，不忘初心 方得 始终嘛，对吧？这样一句话也是希望这个韵飞在之后的道路上，就是在这个艺术的道路上，可以取得自己的这种长足的发展。也可以去得到自己心里边想要的那个东西。 其实不管最终的结果怎么样，毕竟为了他，为了这个梦想曾经奋斗过，并且我觉得这个艺术这种东西不一定非要说一定要去从事它，因为它从我们出生到我们可能死去这个特别漫长的一段阶段都可以陪伴，变成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营养。 没错、 对对对， 这个不是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吗？其实生活就是最伟大的艺术。 对的 啊，这个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有请到了我们这个搜狐火友国民校花大赛的优质选手李玉飞来到了节目。那么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呢，玉飞也是要公布一下自己的狐友 ID， 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狐友 ID 是一个什么。 狐友 ID， 对， 狐友其实我觉得狐友它是一个很创新的东西。你可以下载狐友搜狐新闻 APP， 然后登录狐友关注一直呆就是我。 好，一直呆啊，就是李玉飞的狐友 ID。喜欢玉飞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去搜索一下，添加私信啊，这就看玉飞同不同意了。哈哈啊，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啊，也非常感谢玉飞来到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儿吧。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也欢迎玉飞常来哈。 好的。 好，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漫游嗨翻天，请各位持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拜拜， 拜拜。